好，翻嚟第三節。咁第三節咧，我哋又讲下啲军购消息噶吧。 好啊。 咁啲军购啲武器消息啦。咁咧就大家如果印象记得咧，就加拿大系咪之前咧嫌呢个 F-35 个发展计划太贵嘛？ 系啊。 咁啊缩沙喎。 跟住话 F-18 又帮衬翻波音啊。 系啦，跟住佢哋就话喂，咁我不如整呢啲 F-18 算啦，因为其实佢哋有大量嘅 F-18。 系啊。 大量唔知百几二百部嘅。 哇，咁多。 好多噶，因为加拿大嘅国防咧，其实你知个领空都好大噶嘛。所以咧，佢都需要咧好大量嘅战机去维护。咁咧，依家咧，佢哋就话啦，要买战机。咁咧，加拿大之前咪话，嗱，我买 F-35，我买 F-18。但系之前咧，美国就话开价咧就开亿几一架。 哇！亿几架。 跟住加拿大政府激到咧，有冇搞错？我喺你上面邻居系咪先？大家咁 friend， 你咁样扇我。 系。 于是咧，嬲嬲猪之后点算咧？ 搵澳洲。 就开始搵好多地方啦，例如澳洲其中一个啦。 有啲二手 F-18 啦， 因为澳洲话喂，我要甩咁啲货，我唔要，我要 F-35。不如你喂，大家都系 friend 嚟噶嘛，英联邦国家，我卖俾你啊，系咪？今日加拿大真系起谈。咁但系咧，除咗喜谈之外咧，加拿大原来仲有好多选择嘅。 系， 你知呢个世界就冇嘢少嘅，即系呢个嘅战机嘅制造商都多。 系， 于是咧 ，Lockheed Martin 咧，即系当然你唔买我部 F-35啫，系咪？可能我哋仲有其他机啱倾咧 ，F-16 啊，系咪啊 ？V 啦，咁样，但系你要重新买过嘅。 系， 嗱，跟住有其他地方又喂，阵风话喂，我哋都有啲好嘢俾你睇下啦。 法国佬沟翻佢啊， 嗱，法国佬啊，同佢喂。你大家讲法文噶嘛？ 系咯， 加拿大你呢啲地方讲法文，你好多人都识讲法文噶。 系啊， 我啲战机啲 menu 都有得谂噶。 系啊， 跟住咧 ，Eurofighter 就一定会出击啦。 系 Eurofighter 就同佢 我重返美国美洲， 昔日我哋欧洲嘅光辉。 系啊， 咁咧就 Eurofighter 又会沟佢啦。 系， 跟住咧英师又沟佢啦。 哇，英师平靓正啦。 系啊，跟住好多国家就话喂，其实真系有得谂噶。 系啊， 咁于是咧波音咧今次咧就。终于再宣布话，嗱，我哋咧系会再翻翻去嘅，咁但系我哋今次咧会整只平啲嘅版本俾你， 系 啦，咁就唔需要亿嘅啦，可能最后咧降翻个价都系大概6000万度， 咦，咁系好多， 但系6000万系争好远噶， 好远啊， 系啊，于是咧有啲人就话，其实佢有冇得谂啊？即系你如果依家用翻架平啲嘅战机， 系， 因为其实加拿大个国防嗰、那个，即系大家知咧，加拿大其实。个国防最大嘅威胁就系来自俄罗斯嘅啫嘛， 系啊。 咁咧，你话俄罗斯佢其实严格嚟讲咧，加拿大会觉得佢下面有个美国嘛， 系啊。 我衰咗你都唔掂啊嘛， 系啊， 滥炒噶嘛， 系啊。 所以咧，我嘅防空咧，其实都交咗俾美国嘅， 系。 佢嗰啲地对空嘅飞弹， 系 佢嗰个武器嘅系统，全部都要咧系保护埋我噶嘛， 系。 所以我啲战机咧有就得噶， 系 就唔使好劲嘅， 唔使 又冇炸。 唔使隐形嘅， 唔使隐形得嘅， 拦截到你得噶啦。 喂，其实苏联好隐形咩？呢机都冇隐形啫，会大家抽过咯。咁所以咧，加拿大就觉得唔需要搵啲好劲嘅机咯。所以点解佢哋退而求其次咧 ？Alex 讲咗，搵翻澳洲啲 friend 咪搞掂咯。嗱，你唔要啲 F-18， 你俾晒我，我帮你睇下点样做研究。 系 最多咪搵翻波音啦，我俾够钱你啦，你帮我研究咪算咯。于是咧系有啲咁嘅情况出现嘅。咁所以咧呢个我哋大家睇啦，加拿大咧有排都未到啊，2020年先会宣布咧嚟紧用咩战机。 哦，过咗两年啦。 系啊，有排啊，即系我系加拿大，我咪吊住先咯。我使乜咁急讲？我可能同英师啊 friend 啲轮。 系啊。 转个头又到法国佬 say 个 hi， 跟住 Eurofighter 有计倾。哇，咁你唔吓到波音要撤架系咪啊？即系呢啲先要成噶嘛。好，咁我哋下一单啦，下一张咧，我哋咧讲呢个 F-16 啊，土耳其啊，原来咧土耳其咧，其实咧佢都有好多架 F-16 嘅，即系百几二百架又系，咁咧佢有咁多 F-16 咧，佢就谂啦，究竟我哋要点样玩咧？ 系， 有人就咁讲，嗱 F-16 咧，其实最好嘅方法就是升级啦， 系 V 啦， 就 V 啦系嘛 ，Viper 系嘛，毒蛇级啦，咁你如果可以装到 V 咧，其实系抵啲嘅，因为其实咧你预啦，每部机咧可能俾多2000万啦，咁你升级啦，咁你可能1亿美金你都可以玩到5架到啦，咁你咁佢都好傻㗎喎，即係其实你只需要俾2000至3000万美金呢，你就可以一部全新嘅 F-16 咁滞啦，咁你啲嘢全部啲机翼呀即係会帮你升级，咁其实你做到晒之后呢部战机嘅级数唔好话 200% 啦，其实佢升到50你都偷笑啦，咁都好劲呢个雷达劲咗嘛，你装啲导弹去新啲嘛，咁如果你咁计其实 F-16 咪翻生啊，等于 系啊， 咪一部好劲嘅 F-16 啊， 系啊， 咁你都谂噶， 系啊， 但咧土耳其啲人话咧，佢个野心唔系咁细，佢依家要买100架新嘅 F-35， 系， 当然咧，我又系成嗰句，钱从何来咧？ 嗱，我唔计钱先啦， 系， 佢嘅友仔美国佬都一定唔会信佢啦，老实实， 系嘛， 之前又攞啲炮儿嚟 啊， 教飞 教飞， 攞啲炮而嚟玩种族屠杀咁滞 咯，屠杀跟住又俾 ISIS 笠咗， 系啊，俾 ISIS 笠咗， 跟住你又走去无啦啦走去买呢个俄罗斯嘅 S400 S。 系啊 ，S 四防卫系防空系统。 系啊，仲有佢仲要串到话，嗱，你未试下，我退出北约咯，你唔好俾我咯，咁样咁串，威胁美国佬喎，调翻转。 系咯， 好恶。 话咗美国佬，我觉得未必会买 F35 俾佢。 哦，但系你咁睇，咁 Lockheed Martin 冇理由有钱唔赚噶嘛。 咁都系美国佬博取卖俾你噶嘛，个政府你隐形噶嘛，唔系普通战斗机啊嘛。 都系，即系惊费事俾 F35 咧，佢俾两架俄罗斯笠咗啊嘛。 俄罗斯笠咗，俾两架俾中国笠咗，咁点啊？ 佢唔系 Alex 分咗买， 我终于知点解佢有钱咧。原来咧，佢就系咧将佢 F35 卖咗俾俄罗斯咗笠钱。我个 S400 我唔找数啦，我俾五架 F35 你翻去玩，咁就唔找数啦。我 转售俾你， 系转售俾你咪算咯。嗱， 咁你咪同时攞晒两俄罗斯最劲嘅防空系统， 同埋美国最劲嘅攻击系统， 攻击系统咪冇攞晒，跟住你攞点买得，你自己点做？ 其实土耳其系有少少心红噶，因为咧土耳其咧，我哋之前咪讲过佢一部嚟紧做部五代战机啊， 系 佢隐形战机嘛， 系 佢已经揾咗 BAE 入咗噶啦，而 BAE 咧亦都承包咗嗰啲引擎啊。隐形技术嗰啲 ，BAE 好耐冇听过呢个名 啦。但其实佢湿湿碎碎做好多生意噶，你唔好睇笑佢。佢虽然英国公司咋，其实佢技术掌握唔系少，同埋咧电磁炮都系佢嘅产品嚟噶嘛。其实劲噶呢间嘢，即系同第个国运有少少唔同。 我就谂起AV 八啫， 好耐咯呢部嘢。嗱，咁土耳其咧，依家卖100架 F35，啲人就开始话啦。原来咧，佢呢100架 F35咧，你估佢买边个型号啊？ 都买 A 嘅啫嘛， 系嘛？原来佢系 A、B、C 齐晒， 哇！买 C 就做咩啊？ 嗱，咁样逐个讲啦。佢买 A 咧，就大家明白啦，即系啲陆基啦，即 系 我哋叫陆军嘅空军基，陆上嘅基地啦， 起飞系啊， 起飞啦。B 就因为咧，佢会摆落两栖舰，然后佢嚟紧会做两栖舰， 系 啦。咁做两栖舰咧，就啲轻型攻击，即系我讲1万吨、2万吨、3万吨啦。 系， 然之后原来佢哋个野心咧，系去到玩埋自己做航母舰。 哇！ 咁做航母舰做到咩级数咧？嗱，冇人知嘅，但系咧我哋又预测啦。 我系咪见到阿梁家豪过江所以心红啊？ 佢会心谂：哇！你大佬做到我做唔到嘅咩？因为我系集呢个美国同俄罗斯最多嘅科技一身噶嘛。 系啊。 咁于是咧 ，BAE 有人帮佢啦。于是咧，佢哋就话：不如我整架航母舰出嚟。 系。 然之后就摆 C 上去。 系。 不过问题系 C 暂时得一个客户啫， 美国 就是、美国海军。 系咯。 咁同埋你同美国海军嘅关系睇下点啦。咁但系当然有人就话，其实美国海军出净系如果得你哋要 C， 其实 C 好贵。 我一定唔会俾 C 你， 系嘛？ 我买 C 俾你，你咪啲飞行员咪走我啲航母舰上面训练，我坐你都傻啦。 哦，唔系调翻转，就系因为咧，你土耳其咧，你变咗有 C 之后咧，佢所有嘅战力就会俾美国牵制住。我唔俾导弹你，你有鬼得射。我唔帮你整翻啲碌，你有鬼得可以降落？ 呢样嘢好难讲，不过问题就 系， 我觉得 C 一定唔会卖俾佢啦。 即系如果卖俾佢拆，俾佢拆件又攞咗去俄罗斯， 我都系 F35 都唔会卖俾佢。 跟住咧，对面做翻架咧，苏唔知乜嘢出嚟，咁嘅濑嘢啦，系咪？苏45咁你就死啦，系咪？ 费鬼事，所以都系。 系啦，所以呢单嘢咧都系有啲耐人寻味嘅。好啦，下一单咧都是正的。嗱，呢个咧就卡塔尔喎。嗱，大家记得卡塔尔咧呢个国家咧有少少凄惨喎，依家。因为咧，佢俾呢个阿拉伯国家咧，主要系沙特阿拉伯为首啦，咩围佢？ 围啊，成阿拉伯围佢， 好惨啊！同埋咧，我又讲过咧，我阿妹好中意搭呢个卡塔尔航空噶嘛，佢同我讲，哎呀，冇机搭啊，跟住剩低中东三宝咧，剩翻两宝，一个就 系 土耳其航空，一个咧就系嗰、那个阿联酋嗰个皇室叫咩啊？即系嗰个叫唔记得咗嗰个叫做 Hartiet 系咪啊？叫做嗰架嗰个 Etihad 嗰个航空，两个坐地起价嘛， 系 好鬼惨。好啦，咁我讲返啦，卡塔尔呢依家呢嚟緊呢佢买一部 Advance F15, 叫 AF15, 好干嘅。咁呢嗱中东呢班客呢最干地方就係咩呢，就係、是、美国所有嘅战机呢都会同佢度身订做嘅。即係嗰部战机特别唔同嘅。即係例如呢之前呢卖俾呢沙特阿拉伯嗰类嗰啲国家嗰啲大黄蜂呢就叫做 EF 㗎嘛。sorry, 卖俾佢哋嗰啲嘅 F16, 叫 EF 㗎嘛，係得佢哋有嘅啫。个 Block 60。咁而家呢卡塔尔买呢个先进 F15 有咩好处呢，呢、這个先进 F15 呢佢一样呢系将佢 F15E, 即 系 我哋讲 Strike Eagle, 佢可以做地面轰炸㗎嘛。佢呢你知你见到幅图佢上面呢可以挂呢大概20支。20支嘅导弹。 即系好似嗰陣时 F14 嘅导弹。 好劲啊！ 好似 F 14嗰条 Boom Cat 啊，好似叫 系啊，好劲啊 ！Boom Cat 呢个 Boom Eagle 啊， 系呢个叫 Strike Eagle， Boom Eagle，Boom Eagle。好啦，咁咧叫 Strike Eagle， 咁咧当然啦，佢嗰个油箱嗰啲嘢咧， 系 咁当然佢会升级啦， 系 咁咧变咗咧，佢依家有啲人就话啦，其实咧，美国依家咧个 F 15嗰个生产线咧，就系靠呢啲中东嘅大户咧吊住命。 哦，其实仲有噶。 仲有生产噶， 系咩？ 仲有噶 F 十 五咁犀利， 但系咧美国已经唔要啦嘛， 系咯、 啊，以色列都买旧货嘛， 系啊， 日本咧又唔要啦嘛， 系啊， 咁依家仲有啲咩国家系可以生产到 F 十五啊？即系要 F 十五啊？ 系 就系、是、剩翻中东呢几个国家啦。咁依家啲人就咁讲，嗱，依家呢部嘢啦吓，叫做 A 啦，或者有啲人咧叫做 QA， 点解叫 Q 咧 ？QA 咧，因为咧卡塔尔咧个英文字母叫 QATAR、哦哦、叫做F 十五 QA 啊。 OK， 咁依家呢部嘢咧，佢会将个机翼强化。 哦， 咁咩意思咧？就系咧，佢嗰个机翼咧，其实佢本身你知机翼就蒙皮好薄啦。 系， 佢哋据说而家重新设计，重新设计咧就会将咧唔改变个外形， 系， 但系会将入面嘅材料或者结构咧会再校少少，就令到个机翼再硬净啲。 系， 系啦，咁机翼硬净啲有咩好处咧？就佢挂嘢可以挂多啲。 哦， 挂多啲之余咧，佢个寿命又可以长啲。 即系 Boom Eagle 啦，真 系。系啊，类似 Boom Eagle。个内部结构整完之后咧，唔影响速度，个速度依然有 2.5 倍音速噶。 哦， 好恐怖啊！ 即系呢个取代呢个 F 一一系嘛？ 哇！但系人哋战斗机嚟噶，原本真系。 哎，我掟散阵啦，咪战斗机咯。 系嘛？掟完之后继续系战斗机。 系 啦。系啊，所以相当劲。所以咧，如果咧你谂下，如果佢依家呢部嘢咧嚟紧成功咗，其实美国空军可唔可以将佢依家咧200几300部嘅 F 15咧全部升级咧？ 哇！咁啊 ，F 廿二就俾人冷待啦，更加。 因为 F 廿二唔做啦嘛。 系啊。 你唔做嘅话，其实你 F 十五咧，你点算咧？即系你个空优战机又冇咗咯，咁但系你又唔做，咁你 F 十五又够，咁点算咧？嗱，以色列就已经胜啦，即系买咗你之后翻嚟自己改造啦， 系 少少执过啦。咁如果依家咧 F 十五唔使执啦，同以色列讲，你唔使自己执啦，我再卖俾你，你卖俾我，我再整个全新嘅俾你 靠。哇！咁波音就系靠 F 十五翻身啊？ 喂，如果你咁样有得谂， 系啊， 即系咁样你波音咪可以即刻会翻身劲翻啦？ 系啊， 系嘛？好，咁我哋又讲下一个啦。下一个咧就讲咧无人机。嗱，无人机咧，你知大家知道无人机依家个攻击咧，其实系即系防不胜防。 系， 佢咧就劲就劲在咩？就系佢劲在唔快。 系， 嗰度先攞你命，因为佢慢啊嘛。佢慢咧，你翻住雷达好难侦测啲咁慢嘅嘢。 系咩？ 即系你等于嗱，即系咁讲 ，Alex 有只鹰飞入嚟你个系统，你觉得你个雷达应唔应该侦测到只鹰啊？嗱，如果你侦测到只鹰，哇，佢有五只鹰飞入嚟。你以为是战机咁点算啊？你派战机就知哦，原来有五只鹰喺度飞紧，咁你系咪激死啊？于是咧，原来雷达系会将呢啲信号咧会过滤咗嘅。 系， 于是咧，如果啲太慢飞，例如可能飞百几二百公里嘅嘢咧，佢唔会入到雷达噶。 系， 即系太慢入唔到雷达，雷达会将佢 screen 走咗。 系， 但系问题嚟啦，嗱，呢啲无人机飞得又唔系快啦。 系， 咁如果佢用一部唔系太细 size 嘅无人机，但系佢飞得好慢， 系 飞入嚟。然之后放低炸弹走，甚至乎死埋会 衰。呢、哦这个谂起好似第一次大战有冇战斗机，我咪讲过啊，叫甲式啊嘛，即系叫你白甲翼嘅，咁啊即系可以唔坑做呢个战机。 所以咧，我想讲嗱，呢单嘢咧就系、是、美国咧就睇到一样嘢，美国咧就真不愧系全球咧即系军事最强国家。佢话喂，如果你咁样咧，其实我咧无人机固然系劲啦，但你系咁炸我，我都死嘅。咁点算咧？佢咧就要发明多个系统，就叫做反无人机系统，就无人机反制系统。咁咧用咗几多钱咧？唔系好多嘅啫，用咗大概咧系3亿几。 系、哎、好少咗。 系啊，3亿几，佢用咗3亿3000万啦，大概就去咧做呢个系统出嚟。 系。 咁如果佢俾佢做咗个系统出嚟咧，佢就可以咧以后咧见到你啲无人机过嚟时候就击落。 系。 嗱，佢哋要击落呢啲系统咧，有好多方法玩嘅。 系。 第一个就系用啲电子干扰。 系， 即系咧用电子干扰咧，令到佢咧最后自己落翻嚟。第二个动能武器，就系、 是、 你嚟嘅时候咧，我系会即刻咧射一个嘢上去，然之后咧就将你成个击毁嘅。第三个就系头先我哋系咪讲 laser？ 就用 laser 射你落嚟。又得。 辣熟你啊嘛。 系啊，嗱喺台湾咧，原来有一个噶。 系。 原来咧佢话咧，台湾喺总统府附近咧，佢哋装咗个系统咧，就系、是、如果有不明嘅飞行物体入嚟，尤其是系无人机咧，佢哋系会射上去，然之后咧系有个网。网住嗰部嘢落翻嚟嘅，佢、 哦、 咧就用一个咁嘅方式去刺激佢嘅。但有啲人就话：，哇，咁你网呢啲嘢比较渣啲，即系要可以硬生生咁样一嘢击中佢咧，成个打落嚟咧， 咁网住佢可以攞翻啲，攞翻研究嘛，可以 系嘛？ 睇你入边咩嚟噶嘛？ 系啦，有啲人就咁讲。 睇你呢部零件逼演边度啊？ 可能系，但其实呢个技术咧，我想讲系好难嘅。 因为咧，你谂下小型嘅无人机真系好细噶嘛，咁细嘅目标仲要慢、哦，其实你嗰个雷达或者个侦测嘅系统要好强。 好似见到张相咁咯，士兵咁样抛架嘢上去， 系啊，一抛就飞噶啦，系啊，呢、這个好犀利。 谂起以前细路仔玩嗰啲，用嚟橡筋啊，扭扭扭。 其实系大少少嘅咋， 大少少嘅咋， 系啊，轻诶，重多少少嘅咋， 橡筋扭个风扇咁差唔多 嘅 真 系。系啊，所以我想讲成件事系相当好笑。依家咧，佢哋咧就要即系将呢样嘢咧就列为佢哋其中一个反制系统。 系， 咁你又咁谂啊 ，Alex？ 如果呢啲全部做到，嚟紧陆军咧，美国陆军就有啲嘢做落开始。 哦， 就专系做呢啲截击呢啲情况。咁佢哋国土安全啦，如果有啲人咧攞呢啲嚟做炸弹，咪危险。咁如果陆军全部可以呢啲全部截晒，其实陆军都有啲钱。 咁我哋呢个每个美国海军嘅或美国士兵都要写翻一本诶如何打飞机手册俾佢。 呢个有毛泽东个仔啊教啲。好，呢节我哋嚟到呢度先。 OK， 好。